听完了伍佰的白歌，咱们接着聊。在离开第一家乐器行之后，伍佰又先后在几家乐器行工作过，但都因为他喜欢在上班时间弹吉他而被辞退，所以他经常在各个乐器行之间游走，过着饥一天饱一天的生活。慢慢的，他的吉他弹得越来越棒，终于有一天他去一家酒吧面试，成为了一位驻唱歌手。在那个时候的酒吧当中流行着这样一句口号，星期五500元听伍佰，意思就是说很多客人都习惯在星期五花500块钱看他演出。就这样，伍佰的生活终于稳定了。下面呢，再来听一首伍佰和莫文蔚合唱的歌曲吧，《坚强的理由》。 慢慢 坚强的理由来自伍佰和莫文蔚的演唱。说起伍佰与 China Blue 组成乐团的事情也是挺有意思的。有一回伍佰去台湾大学义演，见到了乐队当中的其他三个人，并且合作了一首歌曲，对彼此的印象都很好，可谓是情投意合，但是都担心对方已经有完整的乐队就没开口。后来还是经人介绍，伍佰才参加了乐队，组成了 China Blue。 从那之后呢，站在酒吧舞台上的除了伍佰以外，还有他身后的这个乐队 China Blue。 下面呢，来听一听伍佰演唱的这首歌曲，歌名非常简单，叫做《翅膀》。 如果我有一双翅膀，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奋力一直，我 这个地方，不会再有痛苦哀伤。风儿总把沙子吹向了远方，跟我一样的愿望。 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1990年，伍佰在一张合集当中初试提升，得到了歌迷的肯定。随后在1992年，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当时公司硬要把伍佰这个名字放在封面上，本来他是有点不高兴，不过后来觉得也还不错，毕竟这个名字知道的人会多一点。后来没有想到就一直沿用这个名字到今天了。第一张专辑的销量和反响并不是特别好，但是伍佰却带着他的乐队成为了当年在酒吧里唱自己创作歌曲的第一人。下面来听一听伍佰自己创作的这首歌曲吧，歌名叫做《晚风》。 慢慢醉，轻轻收，人生路你就走，就当我俩没有明天，就当我俩只剩眼前，就当我都不曾离开，还仍占满你心怀。你 的眼神充满期待，我的心中尽是未来，空气之中弥漫着恋和爱，发现感觉已经不在，默默的你却不肯说，只是抵达现在一种解脱，面前的你是我的最爱，我怎会不明白，失去的年代已经变成伤害，我也更加熟悉许多无奈，不愿意看到你朦胧眉眼，我就变成那晚风慢慢正充满期待，我的心中尽是未来，空气之中弥漫着恋和爱，发现感觉已经不在，默默的你却不肯说，只是抵达寻找一种解脱，面前的你是我的最爱，我怎会不明白，失去的年代已经变成伤害，我也更加洒起许多无奈，不愿意看到你朦胧泪眼，我就变成了晚风慢慢醉。 晚风来自于伍佰的演唱。不知道您是否知道伍佰很喜欢村上春树，读挪威的森林这本书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要写歌，只是单纯的阅读。当时伍佰刚好在写《爱的尽头》那张专辑，读完那本书之后，他心里很感动，于是写下了歌曲《挪威的森林》。这首歌曲其实跟书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只是书的内容让他很感动，因而产生了一些丰富的联想。下面呢，来听听伍佰的这首《挪威的森林》吧。 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最深处的秘密。或许我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或许我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森林来自伍佰，现在的伍佰不仅是专辑大卖，人气也是非常旺，但是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摇滚精神，那就是三气：有志气、不服气和勇气。有记者问他，如果有一天不唱歌了会去做什么，他笑了笑说，我会去卖面，既能填饱肚子又能赚点小钱，还十分的清闲，应该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啊。伍佰应该总是这么出人意料，和他的音乐一样充满了各种各样奇幻的想法。好了，说到这儿，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的旅程该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还是来听首歌，突然的自我，仍然是伍佰的演唱。我是韩涛，代表我们的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 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晴雨难测，道路是脚步多，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将自然看通透，那就不要留，时光一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有何用再从头，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就不要留，